回来第三节星期二得到。第三节呢我们讲回香港本地的经济啊经济环境的东西。因为生意我们其实这个节目想之前想讲多 生意。 想讲少少多少生意咁啊讲咪咁啊其实呢政治同埋时事同生意息息相关嘅。你如果唔识呢啲嘢呢其实都好蚀底香港。因为呢 ,03 年开始我当时有啲识啲朋友佢话呢大举入市买楼。因为呢佢话呢系政治事嚟嘅呢个。点解政治市呢好明显香港衰得太耐啦啲嘢係一个大逆转㗎啦嚟緊睇到个政策係一定令到香港嗰啲楼一定係升所以呢佢夠膽大肆买楼。呢、这个人住喺美孚新村。因为呢个系个厂佬嚟嘅。咁我后到到零五年识佢。我识佢嘅时候佢已经20亿身家㗎啦。我即係只系计佢啲物业。咁佢一路系住喺美孚新村好耐。点解佢会住喺美孚新村呢本身佢就系厂即系厂佬啦。咁佢嗰个厂呢就喺荃湾嘅。嗰啲即系洋屋道啊嗰啲咪好多啲工厂大厦嘅。咁变咗呢其实葵青区葵涌葵兴荃湾。咁一路以嚟， 沿住青山公路一路都系噶啦。 沿住譬如长，就算长沙环啊、荔枝角呢度，全部都系工厂大厦啦。咁变咗咧，美孚新村当时六几年入伙啦，就系、是、吸引咗大量嘅厂佬。咁佢哋当时买一定买大单位，又唔会买细单位噶啦，都系住千八尺啊嗰啲最大嘅，嗰啲好似最大千八尺到啦，系嘛？咁佢都系住嗰只单位嘅。咁嗰度咧，其实美孚新村可以话系卧虎藏龙。所以今日啦，有个网媒，好似系咪香港零一啦，就讲呢、这个美孚新村即系点讲啊？香港零一啦，就系咧3.9万人嘅美孚新村咧，人口啊有16间银行，但系天水围北咧有12万人口咧就得一间银行，就话银行个分布咧都系贫富悬殊嘅。咁呢样嘢其实你冇办法怪佢嘅，银行 在商言商啫， 不嬲都系咁做嘅，点解啊？你銀行早幾年開始係咪要收存户嗰啲即係最低結餘啊？譬如你少過5000蚊就話要收錢，收手費 俾你啊！你唔夠錢咯你而家你匯豐啊，各樣嘢花旗銀行，你冇1万蚊唔開户口俾你啊！ 我花旗係，匯豐唔係，匯豐可以低啲， 匯豐都可以1万，而家1万， 而家1万， 1万， 好耐冇 開，1万蚊唔開户口俾你， 係咩？ 係啦，即係你最少有1万蚊擺， 或者你每個月俾120蚊。 一系唔系 咁，但系嗰啲就 你错啦。而家汇丰系，即系我太太啱啱开，我同佢讲，你唔摆1万蚊，我唔会开俾你。 你做边一类型户口？ 系储蓄户口咯， 储蓄 哦，系咩？ 好多户储蓄户口啫噃。 好耐冇去汇丰开户口，唔知，因为以前开落嘅一路都开落。 咁从来都系落雨收遮噶啦。 系啊。 即系你要1万蚊摆度，咁我开个户口俾你咯。呢个最基数啊！ 因为佢哋咧，银行做咧，佢哋系赚钱嘅银行，一个牟利机构嚟嘅。你唔好以为银行咧系东海三院啊，唔系嗰啲仁爱总理吓、啊，全部都唔系，佢要赚钱嘅，要牟利嘅。 仁爱总理都赚钱嘅， 系咪？哎、可能系啦，嗱，即系讲可能嗰啲叫唔系公益金啦吓，唔系东华三院啦，东华三院真系比较 乐善堂嗰啲， 系啊系，真系行善嘅吓。咁你谂下， 你唔明我讲乜嘢？个机构系行善嘅，但系个总理买呢个位翻嚟系赚钱噶嘛？ 哦，咁唔系东华三院冇得买嘅，即系佢嗰啲你要捐好多钱，同埋咧， 咁咪即系买咗个位咯， 社会贤达啊，即系有型有， 即系林依依都做到啦。 哦，咁佢 乜四拉都做到啦， 人制嗰啲系嘛？ 吓，咁你乜乜四拉又做到咯，个三拉又做到咯。 系，咁人哋真系捐好多钱噶嘛？ 咁咪就咁啊，捐钱其实真系买咗呢个位，跟住佢做一个造成一个俱乐部咁搵钱啊嘛。 咁啊，我哋嗰个会写得太远啊。我哋讲翻嗰个银行嘅盈利模式啦。银行主要盈利模式咧就来自借钱嘅啫，同埋收存款嘅啫，即系赚取息差啦。咁当然而家银行咧就发展到好多业务嘅，咁啊有保险啊，有证券啊，证券就赚唔到咩钱啦，收佣金系咪？咁佢最紧要咧，佢会包装好多理财产品俾你买嘅。啊，咁啊讲银行，我啊差开少少啦。早几年咧，就有一个朋友就即系同我讲。嘿，我而家唔买楼啦，我买债券啊，7厘啊！哇，我听到7厘咩债券啊？汇丰银行咯，哦，汇丰银行。咁我话你而家买楼，银行收你几多息啊？2厘半啦、啊。我银行借2厘半俾你买楼，跟住戆鸠鸠俾7厘，你叫你买翻个债券，好似唔系好合理、啊。我问你买 佢傻就汇丰傻， 你买嗰啲咩债券啊？ 一句说话就吓吓一吓佢，佢又唔敢买，咁啊，终于佢避过一劫雷曼，08年嗰镬。 原来就系雷曼。 到而家啲人唔相信债券，点解咧？就系因为咁啦， 听到个名字都唔敢买啊！ 如果买咗，咪而家日日喺 DBS 门口喺度打残 钱，还钱， 冇龙冇狮咯。 唔系啊，佢呢单嘢个影响深远到而家听到债券都唔敢买啊！ 话俾你听， 好似洪水猛兽咁。 全世界点解啲楼会升得咁犀利呢？就系因为以前咧有三样嘢投资，大家都好平均。一个咧就叫做债券，一个咧就股票，一个就房地产。但系因为债券咧俾人哋发觉原来系有毒嘅，咁样啲人就唔敢再买债券啦。 被包装。 全世界啲人都系嘅，债券嘅钱咧就流咗去楼嗰度，因为系好大、好庞大嘅债券，以前系最多钱嘅吓。嗰、那个股票规模咧，可能讲紧35万亿美金嘅啫，但系债券咧系大好多倍嘅。你谂下，嗰啲钱一走咗，系好得人惊。咁我哋讲翻银行啦吓，而家呢啲银行点解美孚新村会有咁多间银行，而天水围北冇咧？好明显，天水围北嘅存款或者嗰度嘅生意梗系唔够啦，唔中意养活一间银行，所以咧先有一间危义气喺度开分行嘅啫。 你攞紧综援，你会唔会买保险啊？ 系啊。冇买保险啊！喂喂，你连你嗰啲钱咧，基本上 借钱都还唔到咁。 喂，你每个月只有一次入钱，但系咧又无限次出钱，因为你要揿出嚟用啊嘛。但系咧，你每次就系靠政府嗰啲综援，银行根本就唔想要呢啲客。喂，佢在商言商，嗰度我冇饭开，我梗系唔去开啦。点解美孚开啊？美孚大把饭开嘛，美孚好捻有钱啊嘛， 好多隐形富豪。 美孚系真系好多隐形富豪噶，我都话啦。最少有1000个过亿身家嘅喺美孚新村住， 我相信 可能唔止。 我识得个，我识一个个老公做套房啊，个老公做套房啊，做买手，咁咧就 好有钱佢呢啲。 个老婆冇做嘢嘅，跟住几个女一个做印刷嘅，嫁咗个老公做印刷嘅，即系你啲老友。咁另外嗰两个女咧做护士嘅。但系咧喺里边买楼卖楼咧，我而家咧佢哋而家揸住嘅钱5-6亿，系啊，净系炒卖汇丰嘅，唔系炒卖呢个美孚嘅楼， 有好多嘅美孚新村咧早。嗰阵时铺市旺嘅时候咧，早3年前咧就有一个叫做林太嘅人咧就冲出嚟买，一下咧就买10亿，买铺啊，一下冲出嚟买10亿啦，系咁以。你谂都谂唔到一个从来名不见经传，但系我有问翻嗰啲人咧，佢喺美孚咧系好出名嘅呢个林太，但系咧其他地方冇人识。你谂下，一个地区师奶就有10亿购买力，佢未使晒钱嘅，仲有好多嘅。 同埋咧，有个资料就系美联啦，今时今日一间咁大嘅上市公司， 系 佢发家嘅地方 哦，就系系啦，美孚新村， 所以叫做美联。 哦，佢当时咧， 美联嘅美孚嘅几间铺仔，大家 哦联合 联合啊，所以就叫美联啦。 哦，因为咧当时黄建业咧同埋有个姓冯嘅叫做 冯瑞森， 冯瑞森就系炒美孚新村起家嘅，即系佢哋系炒楼为主啦，当然系嘛。咁后期咧就 来了加工啦， 就扩大向出边扩大啦，系咪先？咁你见到咧美孚新村里面咧隐形富豪多，咁佢哋对于银行嘅生意咧，梗系唔系一般。存10000就攞近5000出嚟嗰只啦，系咪？佢哋里面做定期嘅，买基金、买股票，样样都系钱嚟嘅。银行梗系服侍呢班客啦。你见里面好多嗰啲卓越理财中心啊，乜乜优先理财嗰啲嘅。但系咧，你见天水围会唔会有呢啲啊？喺银座就有咯，系咪？即系你喺交互银座咪有咯，但系其他地方唔会。 嗰个最有钱就系嗰堆， 最有钱就系住交户嗰度噶啦。咁、 啊、 你其他你冇办法噶。嗱，当有差少少，旧年黄之锋话去汇丰开户口话俾人拒绝咧，我当时就讲咗一个经济原因。其实咧，银行未必系可能系因为政治因素嘅。你黄之锋开得户口，你个户口系会有大量嘅捐款，但系。嗰啲錢你唔會幫襯我銀行買基金， 冇錯， 唔會買股票，唔可以我哋做投資。 但我又要蝕蝕你， 我係斗領都賺唔到你嘅。但係調翻轉頭，我係要蝕俾你。 但可能斗領都要同你收。 唔係啊，係蝕俾你啊。你一陣嗰、那個阿婆又嚟捐50，嗰、那個又嚟捐100，係咪？ 你分分钟系一万个人嚟捐钱噶，我净系服侍你啊！我一个户口可能蚀五万人俾你 的。要开个坑卡， 唔系啊，要请个专人嚟服侍你啊！ 坑卡， 所以咧，银行唔开俾佢系有原因嘅。我觉得嗰个经济原因系 都系在商言商， 系大过政治原因。 咁啊，当然梗系唔会咁讲啦。 系，佢梗唔会咁讲啦。即系有啲人咧，譬如你公益金开户口咧，佢哋。站在嘅社會責任，係咪俾你開咯？一定蝕本㗎！你嗰啲慈善機構嗰啲捐款，因為你可能有小朋友啊，以前啲小朋友帶佢去五蚊都捐㗎嘛。你諗下啦，有一間小學嚟排隊，個個捐五蚊，你點撚樣搞啊？ 惡難個豬仔前 啊！係啊， 抖曬出嚟， 又要數 銀，你幫我數下啦咁。 係啊，喂，呢啲真係好大好撚大鑊嘅，銀行而家係唔做你啲生意嘅。銀行要食大茶飯噶，係咪先？所以咧，從呢樣嘢可以睇得出咧，其實香港其實係好多人係好無知嘅。點解咧？香港啊，嗰個社會咧係由70年代咧經濟起飛之後咧，隨住嗰個物業升值，係有大量嗰、那個大量係超過100萬人，係佢嘅身家係暴漲咗嘅。隨住物業，美孚新村當時開賣係13萬，而家嗰類同類型嘅單位要千幾萬嘅啦，因為係。大單位嘛，細單位唔使13萬嘅，所以你諗下嗰個升幅，樓宇嘅升幅，而計埋佢嗰個即係絕對跑贏曬你嘅通脹啊，跑贏曬你人工啦。咁呢班人啊，佢哋喺社會上，佢哋嘅物業升咗值之後，仲可以收到租金，那個租金仲有一又係跑贏曬通脹，跑贏你嘅勞動力。你諗下，佢哋係不斷嗰啲樓係生仔生孫、百子千孫咁生落去嘅，佢哋係累積咗好多嘅財富嘅。香港係有120萬人係累積咗大量財富嘅。呢班人有錢嘅速度咧，即係嗰個有錢程度咧，係你大陸人係。即系而家开始慢慢可以想象，当年系想象唔到点样有钱法嘅，因为佢坐喺度都有钱嘅，你就要出去打工先有钱，或者喺东莞做嘅要抹俾先有钱，人哋唔使嘅， 佢钱搵钱， 人哋瞓紧觉都赚紧钱嘅，系咪？你谂下啦，咁所以咧系唔可以咁计嘅，有啲即系我哋知道有个小巴界好出名嘅姓郭嘅，喺美孚新村住嘅，佢可能过百亿身家嘅。佢嘅拍檔馬冇有幾百億啦，佢都過百億身家嘅，佢都係住美孚新村啫。當係嗰度係真係啊，卧虎藏龍，好多有錢佬你係唔知道嘅。 馬亞冇係邊個介紹下？ 小巴大王先，小巴大王啦。 即係而家我哋坐親啲小巴咧， 係啦， 開咗個綠 van 側邊嘅 綠 van 咧，你會見到咧，唔係馬亞木就係郭木材噶啦。咁啊，郭木材就住喺美孚新村，唔知釘咗未啊？郭木材好撚老啦，嚇咁啊，你總之落去都係依兩個嘅啫。早一排有一個喺買咗藍田嗰、那個，又係做小巴嘅嗰、那個，就反而喺小巴界就冇乜人識嗰、那個隨便都攞五億幾出嚟買藍田嗰個商場啦。你諗下，香港係好多呢啲人嘅，有錢到你都冇辦法想象。點解呢？因為物業不斷幫佢增值，而且仲係日日收租， 同埋越有錢越驚俾你知咧、 啊。 通常劇對拖鞋落街嘅咋，咁、哦、樣、啊、你隔離劇拖鞋個阿伯就可能係隨時係掟幾廿億出嚟噶啦，可以。 唔出奇，呢個香港地真係人不可以貌相。 所以香港而家做食貴價中上嘅食 一樣有好有市場啊， 係啊， 好生意。 一個保健，因為咧而家最有錢嗰班咧就係啲老嘢， 驚死！ 最有錢係呢班老嘢，所以咧啲林鄭早兩日出嚟抽水係嘛？琴日咧出嚟抽水話啲人口老化，香港要好多開支，你錯啦！最有錢嗰班就係而家班老嘢是不是呢班老嘢嘅钱係洗十世都洗唔晒嘅好多。佢哋咪去出去买保健品。所以你諗下保健品嘅销路同埋嗰个业绩係好好嘅。你见最近呢几年嗰啲咩预约堂呀嗰啲又可以上市又可以搵大钱。就係咁解咋嘛。因为佢睇中咗呢个银发族嘅市场。其实香港呢係好忽略呢个市场嘅。以为老嘢冇钱最有钱就係呢班老嘢。 唔系个个都讲嘛。你到年纪大你睇下啲人好惨啊执紙皮。嗰、那个系佢哋。嗰、那个一贯做法，你执，我都执啦。佢有几蚊，佢哋个脑里边谂住唔好嘥咋，唔代表佢真系需要执纸皮。 唔系咁啊，当然亦都有啲人 有，但系即系个比例系好低嘅、啊。我住屋村嘅，我家家户户我见到啲老人家 都执纸皮嘅， 都执纸皮嘅，争、哦、啊！跟住咧就第二朝早咧嗰架车咧嚟到嘅时候咧，跟住咧个个咧攞晒沓纸皮咧就走去卖。但我话俾你，卖完之后，跟住我去酒楼咧，海港咧，全部见翻晒佢哋。 系， 即系你卖嗰几蚊嘢够唔够？海港饮杯茶。 点知佢司机就揸住个 Benz 喺门口等佢。 咁啊冇，但系即系话，即系佢哋 系即系佢哋以前由细嗰阵时咧，咁样悭过嚟 嘅， 悭过嚟，佢习惯咗系咁样，佢觉得咁样先至系好嘅。但系要使嘅时候，佢真系有钱嘅。 唔系咁啊，呢个例子亦都有，即系当然啦，亦都好多咧，林保都唔觉得使，呢个系真嘅。咁你政府系有 好多瞓紧天条 大，即系咧，政府系有 嘅。香港而家数埋嘅。真正瞓緊街嘅得200个人嘅，嗰200个人即社會處數得出，但係嗰200个人唔係要瞓天橋，係唔係佢唔俾屋佢，係佢哋一定要自己瞓天橋底啫。 有啲可能係為興趣都未定啊， 體驗生活啊， 即係唔係因為每個人佢個性格係唔中意 咁啊？日本好多嘅， 係啊，佢唔中意噶嘛， 好多天橋第一族嘅， 係啊，你協助佢上樓，佢唔需要， 係 佢覺得我喺呢度自由自在，唔使你受咁多監管啊， 又唔使 check 呢樣 check 嗰樣啊。 系啊，全香港得200个啫， 200个人哇，咁真系算少啊！ 你而家你根本上你都话啦，香港地你又仲有冇见到有乞衣啊？ 有诶，有嘅， 嗰啲大陆落嚟噶嘛？ 系啊， 香港就冇咩。 而家转型啦，唱歌啊！ 咁啊，唱歌又唔可以当乞衣嘅卖艺嘅， 但系你发觉系有组织有呢个系预谋集团性噶啦，已经系个个 即系香港嘅福利咧。揸住嗰啲社工咧，即系点解可以养到咁大量嘅社工咧？啲社工咧，除咗识做手续之外咧，佢不停去劝你呢啲人，你嚟啦，我帮你搞啦，变成咗社工系一个好庞大嘅组织嚟嘅。 系 而帮到好多呢啲人咧，走埋罅咧去搵钱，系咪啊？梁耀忠都可以算系一个。 仲有咩嗰个何喜华啦，呢个冚家铲啦， 系啊， 阿施丽珊啦，呢个真系冚家铲嚟，因 为佢哋要不停去勒索政府俾一啲嘢，然后佢哋就掌握咗嗰个申请嘅窍门，然后就令到你哋嚟搵佢嚟搵你，唔使你嚟搵我啊，我嚟搵你，帮你申请埋呢啲所有嘅福利连钱。 树倒猢狲散啦，何喜华最近咧已经唔再讲话要铲示威，亦都讲话佢喺佢大。整体嚟讲，佢唔合格。 佢而家唱林，佢而家撑林郑月娥喎。啊，呢个何喜 华？喂，嗱，林郑又揾笨柒嘅，嗰个贫穷线大佬，唉，我又想你大家，我哋又倾倾条。 佢而家嗰条线同报纸讲个数字唔同喎。佢话90几万，报纸公布130几万，又多咗。喂，佢喺度玩数字游戏嘅啫。佢将公屋嗰啲居民剔除咗嘛？ 而且贫穷线咧系相对个生活指数噶嘛？你点可能一成不变嘅啫？ 咪咯，喂，你38蚊嘅餐蛋面， 你30年前啊，你有5000蚊一个月啊，你唔好使啦。 呢个系帮官啊，做官啊，呢个基本嘅常识嚟啊，大佬，5000万都等于400万英镑啦，系咪啊？一条数， 系嘛？嗰个咧，佢可能知道而家英镑跌咗，特登咁讲，诶，唔系冇咁多，400万英镑啫嘛， 即系物影咯， 系啊，即系帮佢老细，帮佢老细认捻咗咯，系咪？ 所以政府嘅嘢， 咪咧，嗰50万两啊，系咩啊？杀西部圣师嗰五千两，仲喺后面啊！ 我都唔好飞你个英国妹，飞你个美国妹啫嘛。 明明佢得34寸啫，你要话36寸， 系咁噶啦。唔系佢玩喺度玩数字游戏，因为咧佢系曾经将嗰、那个、 啊、我睇到真系想掟烂 公屋嘅住公屋嘅人咧几廿万咧， 咁你都系玩紧数字游戏啦。 佢话咧住公屋就冇咁穷，嗱呢个事实真系住公屋真系冇咁穷，起码你政府资助咗你最贵嗰样嘢，但系咧你唔可以将嗰条数除咗噶嘛，系咪先？ 你都系支出嚟噶嘛？ 系啊，咁你不如话捉几个出嚟呃综援，原来有。相当比例嘅呃仲，香港冇咁多穷人嘅，有啲系扮穷噶，咁讲啊，可唔可以咁讲啊？ 咦，本土派咪咁讲咯， 系咯， 本土派嗰啲咪讲咯，申请综援啊乜，但其实都系嗰句啦， 净系睇先天水围呢个银行第一间啊，就知道佢哋讲嘅嘢系站唔住脚啦。啲人话综援嚟香港，综援嚟香港好嘅，攞到好多福利啊！屋企咧又话咩有时间去饮茶，跟住又去旅行啊，有钱啊，银行都唔捻你开啊！ 你唔好讲啦，香港嘅福利点样及得到大陆啊？一个退休教师啊，而家如果广东省啊，基本上有3500蚊人民币啊，攞乜鸠嘢啊？你有冇退休金啊？你强积金啊，俾你攞翻啊，都冇条数啊！ 系啊，强积金第日冇噶， 从来都唔信强积金我。 系啊， 人哋而家大陆啊，你下岗啊，有买社保啊，当时买，唔好讲，留翻我节目讲，讲翻第啲。哦，费事啊，讲埋下次，讲啊，大佬。 系啊， 喂，咁我哋咧嗱，而家我哋嘅呢个美孚呢个银行拆解啦，系嘛？拆解美孚点解咁多银行之后咧，我哋要讲翻咧最近其实有一个好 hit 嘅话题。上个礼拜我哋 miss 咗，因为我哋礼拜日录音咧，其实就错过咗一个 有啲时间性 讲结清嘅问题。但系咧，我相信咧，佢哋嗰个因为今届嘅十大杰出青年咧就冇十个咁多，得五个啫。其中一个咧，一位女士咧就相传27岁就买楼，咁啊今年咧就四张嘢噶啦，即系风韵犹存啦吓。但系佢老实讲啦，你供满嗰层楼好叻咩？你啲凭咩做杰青啊？我觉得咧，佢系杰青，连帮杰青玩鞋嘅资格都冇。点解咁讲啊？佢絕對冇資格幫傑青玩下，因為咧香港有幾個傑青咧係好出色嘅。我哋要逐個逐個講。第一個傑青係邊個咧？梗係同呢個叫做沙膽童啊，關係十分之好嘅羅兆輝，係嘛？神童輝啦，夠唔夠傑出啊？神童輝啊，喺30几岁嘅時候已經擁有一間上市公司啦。到到1997年收購東方紅，跟住叫做 DC 財務，係咪？喂，佢已經同鄭裕彤坐緊3000蚊隻碟，你諗下係咪傑出青年？ 可以換到成個停車場俾佢掃曬。 係啊，跟住仲有後面發生曬買重慶站咧，係咪？輾轉買咗幾手咧，係咪先？跟手最叻係咩啊？嗰陣時佢哋拆售，由呢個羅兆輝牽頭買嗰個叫做大華百貨，大華百貨定係咩啊？是在旺角那里啊。 当时啊，施永青呢他后来出了事啊，咁施永青就话讲话啊，这个后生仔我即是他们那时施永青话他刚刚开中原的时候呢， 是 我见这个后生仔啊，哇，我做他又做，我不做他都做紧，就好勤力他这个后生仔，哇好犀利，哇是咁周围跑啊，成 是好犀利。 他都已经看好他。即这个是真的有料的人。 叻到不得了啦， 真的叻仔，又懂拍码头啊。 喂，识到老细。喂，你嗰个叫做杰青嗰个姓黄嗰个黄乜鸠嘢啊？ 名都唔系 黄养方啊，黄养方啊，黄台养啲亲戚咯，可能啊，黄养方啊，系咪？你先识到个肥虎有鸠用咩？嗰、那个胡定旭系咪？呢啲乜捻嘢人嚟噶？胡定旭系咪？冇鸠用噶嘛？你识佢 马主、 啊？喂，你识得嗰个郑裕彤咪有用咯？系咪？郑裕彤个马主落钻王啊嘛？系咪？同明家福买钻王啊嘛？咁你谂下啦，喂，人哋识得郑裕彤，人哋拍又识得大楼，系咪？呢啲先至叫做杰出青年啊嘛，系咪？ 又识坐斗地主， 系咩？又识得坐3000蚊只碟， 先走去霸位。 系啊，识得而家落咗开会，仲有、啊，佢除咗咁之外咧，你坦白讲，你最多咪买层楼入面有几巴闭啊？即系啲人讲话斋，喂，22岁。在大富豪在中國城一個月就買層樓啦，係嘛？你仲要供兩年，你好撚傑出咩？好撚白 唔使啊！我哋香港如果同咁上下年紀，仲比佢細嘅，有個更加傑出啦，嗰、那個叫做金比。你睇以前做記者仔、娛樂記者仔， 識 到大樓，而家幾富貴，攞兩個手袋出嚟都唔知一層樓啦。 你提名呢、這個？ 哦，係喎、 啊，下屆。 仲有吕丽君咧， 咪咯， 金比同吕丽君 系啊，冇错，唔系， 我两个人嚟 嘅，系啊，两个人， 系咯， 大家都女人。 喂，金比同吕丽君啊，已经系囊括咗两席啦。讲杰出青年， 应该 你拍马，你都拍唔上佢。 人哋攞两个手袋摆喺度咋，都唔止一层楼啦，或者一个都唔止啦。 咁啊，夸张啲，而家啲楼好贵噶啦，几百万而家。 佢而家讲紧，佢讲紧2003年、2004年买楼啊嘛。 哦，2003、2004年 佢 唔系，佢使乜买楼就买大楼啊？梗 系，系咪？ 大佬啊，数以十亿计啊，而家大哥， 系啊， 你算乜嘢啊？ 你买细佬，佢买大佬， 系咪啊？ 咁仲有个杰出青年叫四太喎， 咪咯， 佢系跳舞嘅， 系啊， 又识到何鸿燊， 系 啊，系咪？而家又有几百亿身家啦， 咪咯， 佢成功啦，系咪先？ 系啊， 嗱，澳门杰出青年非四太莫属，系咪？跟住第二个咧就洗米华， 系啦， 搭马仔搭到咁多钱， 系啊， 你话佢系咪杰出青年啊？我哋一定要逐个表扬呢啲咁杰出，系咪？咁我讲翻香港啦。我數漏咗呢個金比同埋吕丽君，真係好唔好意思。女中豪傑，但係呢香港嘅另一位青年呢，其實佢當時都好青年，而家可能年紀大啲呢，叫陳振聰。 冇錯， 你諗下，一個連羅庚都唔識睇嘅人呢，竟然係竟然識得呢喺嗰個叫做咩呀， 石头里面转啲血出嚟，嗰啲血咧仲好似嗰啲油井阿拉伯油井咁，系咁喷喷几下，喷几下亿 井喷 血出嚟你啊嘛， 喷埋咖啡出 嚟。我从来都唔知道七亿究竟系个面个体积有几大嘅，因为咧陈振聪我先知道。 系啊，喂，六亿八千八百万啦，三次啊，用咩袋？用网球袋啊，装几十个网球袋先装得晒啲钱啊，系咪要搵架 van 仔去装？你谂下几夸张啊！有边个嘅成就大得过呢个陈振聪啊？嗱，佢咧系大过头先嗰个叫做咩嘅？罗少辉嘅神童辉，因为神童辉咧当时身家最高峰二十亿，但系佢唔止啦，佢一单标就二十亿啦， 冇错， 系咪？仲有其他嘢咧？系嘛？ 因为售后服务 咁啊，人哋揼下骨啫，系咪？ 唔係佢專幫佢轉窿，佢好中意佢啊！ 小甜甜話重生機， 要佢幫佢轉窿，唔知重生機係咩啦？因為佢最叻就幫佢轉窿啊嘛。 係，咁人哋而家信咗主啦嘛，天父原諒咗佢噶啦，係咪？ 咁我哋 依啲嗱，依啲係咪傑出青年啊？你諗下。嗰啲叫做咩？陳慎之嗰啲唔係噶，嗰啲唔能夠，因為你嘅成就唔同人哋唔同啊！你最多係慈雲生十三太保啫。 而家即係人哋就叫望出青年啊， 係啊， 望出肉 哦，咁啊判十幾年啫，出翻嚟仲好後生噶咋，仲未過嗰、那個，仲可以，仲係青年啊， 未過六十歲唔攞唔到兩蚊， 可以揾多個碼頭。 係啊，咁啊難啲啦， 唔好啦， 係啊，因為咧即係 時不拒遇啦，係嘛， 即係呢啲嘢咧係講時機嘅，冇咁易俾你捉到第二隻噶啦。是不是即是你钓深海龙趸呢就不是成日有得钓的是吗六五岁又被你钓一只咁呢世界边咁好彩啊是不是嗱咁我睇完呢、這个呢两个叫做杰出青年呢杰青呢咁我觉得呢是唔够嘅。最近呢香港爆咗一个呢新杰青。呢、這个呢是一对兄弟嚟嘅八十号兄弟。非常之叻， 用一蚊， 用一蚊买四块地，吓咁咧之后咧就将佢咧就喺包装成一个叫做新嘅投资产品咧，就喺新加坡、马来西亚卖咗俾好多医生啊、律师啊咁样。嗱，我觉得咧佢杰出嘅地方喺边度咧？唔系讲钱，虽然佢赚到一亿啫，但系咧一亿嘅代价咧，其实远远唔够佢带出个意义咁紧要。点解咧？因为咧，佢系通过呢个咁嘅行为咧，系教训呢班新加坡、马来西亚嘅叫做中产人士，吓、啊、令到佢哋咧上咗人生嘅宝贵一课。你明唔明啊？所以咧，我觉得咧系非常之有价值嘅。佢哋咧即系俾人呃嗰几皮嘢咧，系好抵嘅，系咪先？你只系俾人呃个三五七万，系嘛？但系咧，你会见识到一个咁完美嘅千局。我觉得我真系好欣赏佢嘅，见到佢嗰个布局啊！将一个香港唔值钱嘅烂地包装成一个好值钱嘅地，香港嘅土地系嘛？跟住咧喺马来西亚、新加坡，因为咧嗰、那个资讯嘅差距，啲人都未嚟过锦田，都唔知道你个乜捻嘢地，净系知道香港嘅土地好值钱，呢个系事实嚟，系人都知道香港土地值钱啊嘛。即系佢呢个方式咧系非常之有教育意义，我觉得，因为咧系绝对咧系我哋可以做一门教材嘅。系嘛？咁呢两个兄，因为呢个其中一个律师咧，系佢嘅职业系律师嚟嘅，叫申伟基啦。咁咧系前经民联嘅成员嚟嘅，经民联咧佢嘅党友啊，同党咧，而家就做咗立法会主席啦。呢个英国人梁君彦系咪？就系一门三杰啦，仲有一个叫做梁美芬，系嘛？好杰出噶，成个经民联。梁美芬系咩人咧？系一带一路叫鸡基金会嗰个荣誉顾问，吓、啊。咁佢嗰个佘英辉律师咧，又同佢十分之友好嘅，两个争少少打茄轮嘅啦，系咪？咁啊，你见到经民联有咁杰出嘅人士，难怪喺政界、喺商界、喺骗界，系嘛？ 长袖善舞， 长袖善舞，叫做咧，叫做咧，道道都好吃得开，系咪？以前即系最近呢几个月，即系你讲香港嘅政治，叫官商乡黑。加多个片嚟啊！而家官商乡黑片系嘛？呢几个界别咧， 大联盟咯， 全部都系由啲建制派嘅亲政府组织经民联咧，系去包办嘅，系咪？咁你咧，可以见到佢哋嗰个系对社会咧嗰个影响力好大。咁我哋咧系表扬呢啲香港嘅杰出青年， 唔赖得低。 我哋真系 呢个绅士兄弟， 欠佢哋一个交白。 升绅士兄弟，你有年青力壮，系咪？八十后，即系三十零岁啦，系嘛？系一个仲要咁醒目，系咪？你仲要唔系咩？你仲要叫冲出香港？ 嚟紧立法会可以偏收啊！ 系啊， 可以谂下佢。 系 啊，真系。 即系你其实咧，因为 呢啲系 新伟基唔使扮独立啦。佢当年就系因为唔想俾人做佢经文，所以特登退党扮独立啊嘛。即系谂住解范国威票，因为佢系律师嘛。 系 谂住，因为当时都话啦，共产党就系想用一啲专业人士去对付你泛民啊嘛。喂。六尺高噶，高大靓仔噶，后生噶，咁而家仲要加埋佢原来咁有头脑嘅，我觉得下一届真系佢可以名正言顺代表经民联去选举，吓、啊，咁唔一定要喺， 起码个口冇咁大先。 细过梁君彦，下一届梁君彦退休啦，啱晒啦，禅位于佢，可以禅位俾佢。喂，商界啱噶啦，佢 修改呢个立法会议事规则可以禅让。 喂，而家都系可以禅让噶啦， 系 唔使噶啦。 啱啱阿梁生咪禅让咗啦， 系啊。 诶、欸，我揾阿石生嚟， 系啊。 阿石生走啦。 阿梁生禅位俾阿石生 系嘛？阿班主任俾咗训导主任搞。 系。咁啊，石礼谦好叻嘅，石礼谦系咪？你见佢咧？ 系呢条柒头又系。 佢系非常之有本事嘅呢个石礼谦系嘛？你可以见佢讲五分钟嘅不停咧，系冇内容嘅，不停讲嘅讲五分钟，系冇内容，你唔知佢想讲乜捻嘢。 有所不知，因为佢以前学法文嘅， 吓、 啊、学法文嘅佢，佢、啊、可能讲法文 多旧语啊， 唔系整个建制派讲嘢都系噶啦。冇人有内容噶，你同阿梁振英一样，佢讲五分钟其实都系冇内容噶，不停喺度讲嘅，好顺口， 系咁咯， 系咁咯。但系咧，普通人就觉得啊，呢啲人好口才，你睇讲嘢咁流畅，哇，喺不停咁讲，讲两个钟冇问题。呢啲人 我觉得咧，系啦，系咁嘅。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我认为咧系噶吓，应该可以咧就咁样去处理。 哇，你有潜质，你真系有潜质啊！唔系啊，佢哋而家根本上全国建制派都系噶啦，讲嘢系冇内容啊，讲十几廿分钟都冇内容， 系 都唔到题。 唔系梁振英其实讲嘢好内容啊，好有内容啊。佢咧就话咧，香港大把地，全部都可以起楼嘅，系咪？但系当佢一上任嘅时候咧，就梗系唔兑现啦。因为佢未上任之前讲呢番说话咧，我当时已经斩钉截铁，佢个测量师牌系东莞500蚊买翻嚟。系冇错，佢 好咗佢买得早，而家想买都买唔到，上网而家要， 而家贵咗啦。 淘宝有冇？ 网上网因为要， 唔系啊， 要实名制上网，所以佢买得早。 系啦，因为咧，你好明显，你讲嗰番说话，你根本就唔系测量师嚟啦。香港度度都系地，可以起楼嘅咩？ 而家连足球场都要打主意咯。 你谂下啦，即系我话俾你听。我大把钱啊，喺汇丰银行啊，有几多钱啊？19亿啊有，不过唔系我噶嘛，唔系我名下啫嘛，系咪有钱喺汇丰银行先？喂，你咁讲同系你有10000亿喺汇丰银行，有咩分别呢？喂，啲人仲信系喎，香港真系到大把地喎，系啊，你可唔可以落嚟起楼啊？系咪？喂，最大地方喺边度？维园啊，我哋起楼啊，起100000个单位啦，屌你老尾，系咪啊？拆捻埋个九龙公园又起3-4万嘅单位不如可以先得噶。喂，填海咧，将香港同九龙填捻埋，佢中间又起200000嘅单位啊，解决晒所有问题啦。呢个问题根本就系鸠噏，你讲呢、這个，你即系你讲出嚟， 地真系有嘅，不过只不过话官商乡黑边咋， 系 你要解决呢个问题，咁你咪有地咯。但佢解决唔到嘛， 系啊， 因为佢本身就系其中一部分啊嘛， 佢系一部分啊，佢就系官商啦，加埋片啊嘛。其实如果你系功能组别咧，梁振英就入唔到特首咧，可以由骗子解咧出选功能组别，啲你都系靠呃嘅，你系咪？ 系咪啊？ 高票当选，一定多过689票。 因为骗徒界咧，一定系个个投俾你嘅。屌， 我有骗徒嘅福啦你， 即系千门百将。喂，到时要加位啊！喂，正题反脱烽火除妖，每个地方要一席，每一个界别要一席，系嘛？ 喂，而家都可能有啊，不过只不过个名称唔同咗啫，暗马底系有嘅。 而家喺晒嗰啲咩商界一二啊，系嘛？嗰啲咪系正题反 中华厂商会啊，啊渔农界啊， 证明迟啲证明，直情系名正言顺骗头界， 千门百将，每人有一个界别系嘛，咁啊啱啦，到时加多八席咯，系嘛？ 咁啊，午餐就整埋黑街啦。 黑一定要埋。如果你讲咧，我嗱虽然时间差唔多，但我哋 而家整多个 咧 议席。 唔系啊，香港地咧，其实最近冒起咗几个亲政府组织咧，我可以讲讲嘅。第一个叫做和声和，第二个叫做十四 K， 第三个叫新议案，呢啲绝对系亲政府组织嚟噶，系咪？喂，我唔相信有人亲佢哋，比佢哋更加亲政府。你谂下，帮政府出嚟打柒啲学生，系嘛？唔亲政府，系咪？ 其实系，喂，警察后备军嚟噶， 系系好多咧，好多差，好多差人咧，一唔做差佬就去做黑社会，就叫认祖归宗，系嘛？你见咧又有叫差佬文， 警察喺澳门大合作，而家 喺澳门俾人肢解咗叫差佬文啦，系咪？跟住咧肢解佢嗰个又系差佬嘅，原来 嗰时以为徐步高好震惊，其实根本唔系， 佢英雄，佢英雄， 佢其实 佢已经系最有血性嘅一个， 系 啊，比较隐形 啊，呢个卧底 系不过而家香港真系所有嘅嘢，譬如你而家你叶刘淑仪啊，你本身系呢个前下呢、这个咩咩司啊？ 保安司， 保安司去亲个 台，佢系保安局局 长，保安局局长吓，成日出入嗰啲全部都有社团背景嘅地方，人哋请食饭你又去，系咪啊？呢、这个官商黑，唔系对唔住，真系好唔流利，官商警黑， 官商 黑变咗真系。即系好难 向黑片， 官商黑片系已经形成咗呢个体系噶啦，已经根本上 系， 即系个个都应该喺立法会有议程。 系啊，而家有噶啦，不过唔用嗰个名啫嘛， 未证明啫嘛。 系啊，未证就嚟噶啦。啊， 唔该，梁君彦当选咧，好快修改议事规则噶啦，小心啦。 咁啊，但系有样嘢，因为咧以前梁君彦嗰个出席率咧，好似好低下噶，因为你知啦。今年老咗四岁， 哇！大佬佢要争取帮啲小股东监察噶嘛？大佬咁多会开边度得？ 我都想睇下到时开会主席缺席， 主席唔得闲， 咪副主席咯。 副主席系啊，可以噶嘛？佢上一届都代过曾玉成做副主席啦，咪代主席内佢可以做代主席嘅，系啦。咁啊，嚟紧咧非常之精彩噶啦，我都觉得啦，今次都话形势系一片大好啦，唔系小好咯，系嘛？咁我哋拭目以待啦。嚟紧 临尾讲埋你哋我啲嘅开场白，今日你冇讲。 哦，系，唔记得咗讲，记住咧就要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我哋距离一万嘅目标咧就迈进咗一步啦，而家争少少啫，吓争四千几嘅咋， 咁啊真系几少。 好快，大家咧，只好似传销咁样，一个带三个嚟 subscribe 我哋个 channel 咧，咁好快有两万噶啦，系咪？只要五千几人，每人带三个嚟，系咪好快有两万咧？ 真 嘅，系咪？系咪？所以咧，系啦，而家5667啦，好快，好靓多。我哋每个礼拜都有三四百增长嘅平均，系嘛？都 差唔多 300度啦，增长。 唔系，我有时见有啲系12K 噶啦，有啲10K、12K。 唔系，我讲嘅 subscribe 嗰个数字。 系啊， 我哋讲嗰个收视系。我哋而家其實係平均都幾平均 嘅，起碼百 K 以上 咯。係啊，嚟緊都唔止噶啦嚇。咁啊，我哋今日依位嘉賓啊，叫做 M 仔咧，就好似叫做沉默寡言咗少少 嚇。M 度啦 嚇。不過咧，可能係唔習慣嘅啫，可能遲啲咧就會習慣噶啦。咁因為佢嗰、那個长期喺内地生活啦，吓喺匪国生活，咁啊，我哋咧 关咗封口， 唔敢讲嘢啦，都唔会噶啦。咁到时可能会拍多啲大匪做嗰啲国内特辑，就讲下大陆嘅嘢嘅。 好，期待啦，期待中。 好，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拜拜。